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一天，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每七天有这一日能够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成人主日学，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越加认识我们的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的主日学，基督的祷告，它这个其实是我翻译的那本认识基督二十七堂课的其中一堂课，所以你会看到你们的讲义上面有那个页数，因为我是把之前的教材拿过来，所以你们可以忽略那个页数，但是如果你们有那本书的话，可以那个按照页数看其中的内容。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在最上面，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OK， 耶稣需要祷告吗？需要。为什么他需要祷告？祷告，我们先思想一下，祷告定义上是什么？圣灵中我听到，还有呢？祷告是谁做的事？祷告的是谁祷告？向谁祷告？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一定是只有一位，对不对？上帝。OK， 耶稣是不是上帝？耶稣是上帝。那耶稣能祷告吗？所以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理解希伯来书这边的经文？耶稣 ，Yeah， 你们听过呵呵，听过以前的那系列的基督论的，或者兴旺爱。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祷告是按照他的人性来说，并不是按照他的神性，而是他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向他的天父祷告。 OK， 我们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第二位格所以向第一位格祷告，那个就会，如果你这么以为，就是说第二位格要顺服第一位格因此向他祷告的话，你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精准一点说，耶稣他可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祷告也是真实的，因为他是按照他的人性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他中保的身份啊，可以吗？你要我拿掉，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一样。 OK， 好。但是我们问的问题不是说他可不可以祷告，我们是说他为什么必须祷告，或者他需要祷告吗？你看到我们讲义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基督论容许基督有祷告的空间，而且看基督的祷告为必要的。这样子的基督论必然第一有一个完整的人论 anthropology， 而这个人论它本身的定义就有包含，如果你是人，就是依靠上帝。你们听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需要祷告，就是说他按照他的人性需要祷告。其实我们在这边讲的是什么？不只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基督论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讲到何为人。如果你是人，你就必须要祷告。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应该。他设计就是要人依靠他的圣灵，活的灵依靠神的灵，与神的灵有永远的团结和相交。他需要祷告，就 如果我们要认真的看待经文中基督祷告的这些经文，而且认真的看待它，我先问一个问题，这边有弟兄姐妹听过，这其实是很常听到的教导，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他不是真正的需要祷告，但是他确实祷告，为了什么？为了为我们树立一个典范来做一个教导，来，耶稣他祷告，他的确是为我们树立典范，但是就只有如此吗？也就是说，其实他并不需要祷告，他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虽然他道成了肉身，他还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不需要祷告，但是他确实有祷告，是为了要为我们树立一个典范，他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门徒们只有一件事情问耶稣，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什么都行，问耶稣该如何做，就是祷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 The Lord's Prayer， 我们有主的祷告， right？ 但是他真的需要祷告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讲这个，跟我们怎么认识人，怎么认识圣经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人有关系。上帝创造人并非他可以独立运作，他本来就是应该要在圣灵里面倚靠上帝，与上帝有相交有连结。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真实成了人，凡是与我们一样，我们认真看待他的人性，他就必须倚靠他的上帝，他就必须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必须是什么？倚靠圣灵， right？ 耶稣基督他必须倚靠圣灵，所以他的祷告不只是为我们做典范，他的确是为我们做典范，可是他有这个 necessity， 他有其必要性。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他就不能祷告，因为定义上来说，如果神对神祷告，你的神论就会，你的三位一体论就会出很大的问题。OK，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不论是 Bavinck 二十世纪的神学家 John Owen、 Thomas Goodwin 十七世纪的正统神学家，都有在这一点上面有非常精彩的阐述，讲到人性，讲到耶稣基督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Bavinck 他的论述甚至说，他是有一个完整的人性，而且是在圣灵里面，圣灵在玛利亚的腹里面为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但这并不表示耶稣基督他就好似卷起袖子要凭着他自己的努力来顺服上帝，他所有的顺服，他所有为我们所行的一切顺服，都是必须依靠圣灵。 See Ferguson， 如果大家两三年前有来听他的那系列讲到 Ferguson 的圣灵论，基本上就是他把 John Owen 的圣灵论把它精简一点，用现代人可以讲的语言，听得懂的语言，写了一本书，非常的精彩。可是最精彩的还是 John Owen 的第三册，那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John Owen 花了一整篇解释圣灵如何在基督的人性上工作，从他出生到他上十字架，到他在坟墓之中，到他升天，一直在现在，在荣耀，在 consummation 里面，讲到圣灵不可或缺在基督人性上的工作。因为如果人性是人性，他就定义上是要依靠圣灵，包括如果这个是人性的定义的话，我们都会说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行在路上来，我们需要，我们经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软弱，我们都会跌倒。我们升天之后呢，复活之后，我们得了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还需要圣灵吗？欧文会说，既然你是人，你就需要依靠圣灵。得荣耀并不表示你升华成为神或神性化，而是你领受圣灵的 capacity 更加的无限。就如现在 Goodwin 会讲，我们现在地上能够得到安慰，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位大祭司来长久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你现在活着每一刻你不会失落的原因，都是现在你的主在天上，在他父的右手边，凭着圣灵按照他的人性为你代求。而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也是如此。在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基督中保的工作会在最后的时候把国度交付给神，他的父神。但是约翰欧文和 John Owen， 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彩，我们现在已经不讲这个，没有人会讲这个。在这个之后，基督中保的身份，中保的职分，在某些程度一直永远到永恒。我们之前有讲到荣福之官这个概念，我最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关于写一个荣福之官的报告。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凭着圣灵看到上帝的荣耀，这个是圣灵先在基督身上无限量的工作，基督再把他所领受的圣灵赐给我们，这包括是在永恒之中。 Think about this， 你想到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到 Goodwin 会说，我们现在活在世上为什么有盼望，为什么会得安慰，因为那从上面来领受圣灵是无所限量的。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得荣耀的人性，今天我们的主坐在父的右手边，如果他在地上得荣领受圣灵的是无限量的，那么他现在得荣耀的人心在天上是否更无限量？如果他在地上爱我们，怜悯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他的怜悯，这都是圣灵在他心中所动的工作，结出了果子。那么今天他在父的右手边，凭着他得荣耀的人性，他领受圣灵的限量更是无限量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表示他对我们的怜悯更加无限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的宽容，他的爱，他看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帝看我们是很愤怒的，为什么会一直犯错？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的主在父的右手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是因为圣灵感动他。Anyway， 这个是有一点跳过我们本来要讲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基督的祷告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它不只是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今天我们不失落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为我们祷告，这在天上也是如此。 OK， 所以经文会说我们的祷告好像是陈列在神面前的香，那么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祷告又何等的蒙他父所悦纳。所以基督需要祷告，他成为人，定义上他就是需要祷告的人。基督需要祷告，为了我们的救恩他需要祷告、okay. 基督需要祷告，因为那是蒙他父所喜悦的、okay.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在这里的互动跟在楼下不太一样。嗯，蒙父的喜悦，就是你看刚才的那个只是列出一个经文嘛，如果我们的祷告都好像香一样呈现在神面前是蒙天父所喜悦的，那么儿子祷告他的价值他的荣耀岂不更蒙父所喜悦吗？对啊。或者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他特别有记录耶稣是什么时候听到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两次，在受洗的时候，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那边特别提到他受洗的时候他正在做一件事，是什么事？ Yep. 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之前有在讲道中有提到，我们通常以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蒙父所喜悦的，是永恒之中三位一体互相的本质上的爱。但是我会觉得，我会建议那个不只是关乎那本质之爱，也就是说那是按照他的人性和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他顺服而祷告，所以蒙他父所喜悦。所以耶稣受洗其实就已经指向十字架上火的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顺服我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 Anyway， So 他需要祷告，可是他也对我们下达我们需要祷告，他下达对我们下达这个命令。 教导门徒们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主的祷告。Okay. 对不起 ，Lord's Prayer 主导文，有的时候我中文会翻不过来，主导文。而凡他自己所下达的命令，也就是上帝的命令，他自己都必须要遵守。所以按照这个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需要祷告的，因为他命令我们祷告，他自己要遵守这个祷告。他说咒诅的你们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他自己有没有遵守这个命令？So, 在经文之中我们看到，就像 Ferguson 所讲，基督真的是一个祷告之人， A man of prayer。 你如果注意经文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在祷告，他独自的祷告，在旷野里面祷告，彻夜在山上祷告。你可以想象那一幕吗？他把门徒们先拆走，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们先过去， 过那个 lake， 过那个湖，然后他自己到山上去，彻夜与他的父有交通，有相通。And we wonder， 我们在想那天晚上他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很精彩。其实你看圣经中的经文，我们应该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跟他后来所发生的事有关系。这是另外一篇讲到，他公开的祷告。他也示范该如何祷告，他的祷告也展现三位一格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团契与交通。这是他借着他的祷告，我们很难得的，上帝让我们一瞥，好像这个三位一体本质之间的互动 relation 在哪里？我们看到特别在哪里？特别让我们一瞥这个 Trinitarian interaction， 这个位格之间的互动。嗯，我要约在洗礼的时候也是，可是就是真的是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说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在哪里？ yeah， 大祭司的祷告，那篇祷告有很多的奥秘，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好像一瞥，用我们可以懂的话语，上帝在恩典之中居然让我们看见父与子凭着圣灵在永恒之中的互动，在时空之中，约翰福音十七章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祝谢祷告，他什么时候祝谢祷告？他需要感谢他的父，永生神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需要感谢他的父。他什么时候需要感谢他的父？有一次嘛，拉撒路那个父啊，我感谢你，就是他是公开的在许多人面前，他把拉撒路叫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父啊，我感谢你这样。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祝谢祷告？最长的，每天都做的，或者吃饭的时候 路加福音那边记录，我福音书都有记录，在最后的晚餐，在那个筵席，他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到神的国来到，就是启示录的那个羔羊的筵席，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与我们的主一起参加那个筵席。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为什么祝谢？他为什么感谢他的父？感谢他的父，将他的身体拨开，舍给父赐给他的人，好叫父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 他感谢他的父，要拿上十字架。而他不感谢，他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他不祷告，他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在客西马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神学或者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基本上是有两个原子来控制的。These two gardens anchor our theology. 哪两个原子？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亚当，他占有一切的优势，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身体，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他，是在最佳的环境里面，有上帝与他同在，甚至可以走在园子里面与他有交通。第二个园子，在黑夜之中，耶稣知道他的敌人要来，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什么都没有，带了三个门徒进到园子里面。第一个园子和第二个园子，我们总是应该思想这两个园子互相的对比。第一个园子敌人也会来 ，right？ 第二个园子敌人也会来。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在两个园子里面都有得到应许。一个应许是在生命树上，一个应许是在那咒诅的树上。他们的问题都是：我要顺服吗？这两个亚当，其中只有一个人顺服，只有一个人祷告，也只有一个人得到那应许，尝了那应许的果子。他为我们尝了那应许的果子，所以我们有永生，也得到了那应许的果子，就是父赐给他的人。So, see, 圣经 ，we gotta think about this。你们的教导，你们的听到，你们必须要想这些。第一个原则和第二个原则，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So, 我们应该只稍微看一下，在克西马尼里面，神学家，尤其我们改革中的先贤们，他们会说克西马尼，我们是带着极大的敬畏和好像惊讶到不能说话。每次我们读这段经文都应该是如此，因为 we notice 我们注意圣经中的言语，这个不在其他地方出现叙述我们的主。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待警醒。路加福音那边提到，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上去，门徒们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命令 ，right？ 他遵不遵守这个命令？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血点滴在地上。在马太福音，耶稣受捕的时候说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如果我愿意，我向父交，有12营的天兵现在就会下来。那天晚上，12营的天兵就忍他下这命令，但是只有一位下来要干嘛？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那天晚上跪在地上。It's pathetic。他说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在圣经中唯一一处提到居然需要有一个天使来帮助一个人祷告，就是在这里。那么你仔细想，这个就可以帮助你开始理解十字架是多么的可怕。啊，我们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需要匍匐在地上 大声哀哭，好像要死，极其恐慌，然后居然需要有位天使来帮助他，让他能够顺服，让他能够祷告。他三次求，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怎么会求，若是可以将这杯挪去，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他若不求，他就不是全然圣洁上帝的儿子，他就不知道罪的可怕性。正因为他圣洁，所以他求，正因为他圣洁，所以那天他那么 pathetic。 其他人死，甚至其他人上十字架，都可以比耶稣更有勇气，因为我们，因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罪的可怕，因为没有人要在十字架上面喝下那愤怒之杯，一滴也不剩。 Right? 他知道，如果他不求，他就不知道十字架的真谛，如果他不求，他就不得着，他必须求。如果他不祷告，他就上不了十字架，他就不会顺服。如果他不求，我们每一个人就都失落。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耶稣不祷告，为什么我们检视基督的祷告？他应该要激励我们祷告，还有他也切身的关乎我们的身份。如果他不祷告，就没有基督徒。除了我们刚提到，我们能够之所以能够有确据，能够得救，得救到底，不是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试着我们要努力，是依靠圣灵按照他的话语，但是最终是什么？我们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长远活着代求，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我们的救恩能够拯救到底，能够确定是因为他为我们祷告。但是我在这边讲说，如果耶稣不祷告，根本就没有基督徒。在哪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我有列出来吗？哦，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读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太多了 ，Carol，sorry， 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对不起。二十四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次，其实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盼望，之所以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主的面，上帝的荣耀反映在他上面，是因为最终不是因为我们忠实，不是我们忠实到底，我们的确需要忠实，最终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求。所以神学家有个概念，就是说救赎的话，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这是成了他的accomplishment， 完成了 salvation accomplished， 就是说他的救赎赎罪，做赎罪祭的工作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就完成了。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你我还是不得救，因为 there is no application，没有应用，没有施展到你我凡父所赐给他的人的身上。这个应用就取决于子的代求， 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因为他求，所以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在，因为凡子所求的，父不能对他说不，因为他没有一次退后，没有一次不顺服，他要什么父就赐给他什么。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看到他要荣耀，父就赐给他荣耀，在这里他向父求父所赐给他的人，他就得到万民。诗篇二章第七节，你向我求，我就赐给你万民。这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最终我们离开世界有很多原因，但是最终的原因是你可能因为癌症，你可能因为意外，但是最终的原因是因为父听了他爱子的祷告，将爱子所爱的人赐给爱子，叫他们与爱子同在。这应该可以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死亡。你也注意到，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们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这是耶稣为我们求的，如果他不求，我们就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基督徒。So, 亚米念 makes a very good point. Goodwin 也同意他。改革中听到亚米念，会头就抬起来，也不太懂亚米念到底是什么，只是知道亚米念不是我们。亚米念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大祭司祷告，只不过是让我们一瞥那忠实慈悲大祭司在父的右手边，在永恒之中为我们的祷告，那是同一个祷告。好 ，Thomas Goodwin 说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他怎么为我们求？如今我们的主，那天晚上他怎么为我们求？如今我们的主，现在在父的右手边就为我们求。可以，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I should get excited. 我讲这个，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会觉得很兴奋。This is our heart, the heart of our theology. 你在这边听到，你在这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看到基督的祷告，应该让你更加爱他，应该让你更加效法他，应该激励你自己的祷告。为什么基督的祷告大有功效？为什么父神听他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求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到最后必然会成就？雅各不是说吗？谁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谁是义人？基督徒是义人。我们之所以是义人，为什么？我们如何称义？靠着我们的行为 ？No。凭着信心，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称义。他是义人，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凡他所求的，父不可能对他说 No。就连在客西马尼的祷告，父也没有对他说 no， right？ 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乃是照你的旨意。凡基督所求的，也就必得着，因为他怎么求，他是按照应许求， right？ 这也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凡不按照应许求的，就是妄求。就是 presumption。 那你要怎么按照应许求？你就必须知道应许是什么， right？ 而上帝有应许你，男人女人要离开父母，两人结为一体，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婚姻求。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求我的对象一定要175公分，体重 65公斤，然后收入一定要到多少之上。哇、well, ，I don't， 那个并不是圣经所应许你的 ，right？ 所以你要按照应许求，就不妄求。不按照应许求，就是放肆。而我们的主基督，他从来不放肆。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我们可不可以说，祷告是什么？那个小手摇动，那首歌怎么讲？小手摇动大手。哦，你们都知道，哎，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弘恩堂怎么可以知道这首歌？所以，如果你要否认说祷告不摇动上帝的时候，你去看通常这种论述是其实对啊、尤其是对改革中的人讲这种话真的很奇怪。我们的第一音和第二音 ，right？ 最终神的旨意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是永恒不能改变的。上帝有明确的命令 ，right？ 要我们祷告。还有 secondary cause， 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借着 means， 借着手段，借着方法，借着我们的行为成就的。就此来说，你不求就不得着，因为上帝指定在恩典之中指定你得着他应许他的福气的方式，就是借着祷告。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祷告你就不得着。耶稣他自己清楚地说，你不祷告就落入试探。你需不需要祷告？祷告会不会改变？你必须要使用上忠心的使用上帝赐给你的恩典的媒介，否则你就不应该期待后果会有什么不一样。路加福音十八章 那段经文，我们的主自己教导，就连恶官那个很懒的那个法官，如果你那个寡妇求的够，他都会改变他的心意，何况是我们的父。所以你光是讲说我们不能这样子，因为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心意。 Yes， 上帝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可是对我们来说那个是很空虚的，对我们的成圣，对我们实际如何活在世上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你们不求就得不着，你们不祷告就落入试探。你们要向父求，因为连人都因为你们的恒切会改变。所以 Thomas Watson 会说，祷告是进天堂的一把锁匙 key to heaven， 而我们的信心是转动那个锁匙的手。然后你在想，延续这个想，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吗？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可是也是我们的信心。我们需不需要信？我们需不需要凭着信心祷告？我们需不需要去动那个钥匙？你不开，你不转，你就进不了天国。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鼓励我们，鼓励我自己。每一次我自己教导这个，每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都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是多么的贫瘠。这个真的应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其中一个就是祷告，很简单。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了这群圣徒，让我们有机会思想。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召了我们，就是要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式，使他在弟兄中做长子。今天我们思想的，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教导，叫我们如何有他儿的。 的样式。他是祷告的人，我们也理当成为祷告的人，是凭着他的圣灵按照他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祷告这事上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每个人做的都不够啊，也愿今天我们所讨论我们所思想的能够激励我们真的成为祷告的人，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为以下的敬拜来真的是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凭着你的圣灵。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